喂，阿迪，你叫知唔知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嗰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手，咁有冇得睇 A V 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翻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大陆微博千奇百怪，唯有围住个盘话过你知。 哇，电哥哥你好耐冇做围住个伴，咩事啦？系咪俾人屌完之后咧，跟住唔做啦？ 一半半啦。 咁唔系，其实唔系嘅，或者你事忙啫。我一路都咁讲啦，因为阿碌咧有时咧就星期日要翻工啊，咁样啊到阿碌得咧，你到时有一日就你病，有一日你就唔知咩嘢咧。上两集讲过啦。 总之话俾你听，大家都要珍惜围伴呢个节目。 系啊，即系仲即倒数钟啊， 即一来倒数钟。二来呢，其实我哋大家时间都好宝贵。阿牛哥，阿牛哥用佢一啲叫做平时性生活嘅时间去同你哋去讲节目。 喂，我话俾你听，通常呢个时间呢，我真係可能 教㗎，话俾你听。 我可能滚緊㗎，仲滚緊。 你明白你礼拜六个嗱，如果大家有听开战蓝，大家清楚阿牛哥个进度系点呢，就话礼拜六晚就已经上去玩，玩完之后就过夜，过夜完之后呢，基本上呢系第二日系昏迷嘅。 昏迷 㗎。我去搵佢食饭呢，讲系六点后打俾佢。 系啦，咁 OK， 唔好成日讲我。我问你个问题啊，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官啊，唔好理咩官啦、啊、吓，贪得又唔系好，唔捻系好多，最高金额都可能系2300万。喂，真系贪得少啦， 贪得少啦。 如果譬如阿爷通缉你 啊， 你会点做啊？ 走咯， 好正常啊，走之后仲有咩做啊？ 带埋啲，最好老婆保带啦，娶过啦， 啊都得， 有两支几万啫， 同意 娶过啦，佢讲声对唔住，分300万俾佢算啦。 你又唔捻够高啦，咁我讲下台风区啊，呢个系北喺北京啊，喺其实喺北京咧， 丰台区， 丰台区系 台风系一个台风嚟嘅， 台风系一个台风嚟嘅，丰台区喺北京，你知咧京官咧零舍贪得劲噶啦，系咪先啊？但我唔明白佢最高都系贪嗰2300万啫，啊仲有820几万余数。都系冇合理来源 嘅 啫， 佢只不过系一个办事处嘅主任嚟嘅啫， 得噶啦，得噶啦。我讲下呢条友系乜嘢先？佢叫杜平芬， 啊， 我哋孤饮其名啦，叫杜某啦， 杜生啦， 杜生啦，杜生啦。咁啊，年纪大概50岁到啦，咁啊，佢读过书噶，佢系硕士生，硕士研究生啊，咁样。咁啊，佢级别咧系正处级， 系 正处级啊！ 喺香港嚟讲，咪叫民政事务专员咧？ 民政事务专员， 即系每一个区都有嗰啲啊？ 唔系，正处啊，大佬，佢系真系处长嚟噶啦， 处长 喺嗰个区嘅处长，即系喺丰台区呢一个 民政事务专员咯， 差唔多啦。 你沙田民政事务处专员咪最大嗰个咯，沙田区睇晒嘛， 可以啦，算系好大噶啦， 咁啊。 个正处级，但系佢做副所长啫，但都好捻大噶啦。如果与官阶，因为呢个官阶随时系大捻过我哋个 特首嘛， 特首系啊， 系啊。 你知喺北京嗰啲官咧，求其执条冚家铲出嚟咧，都随时大捻过我哋个特首啊。特首即系喺大陆成日有一个讲法噶嘛。你咪去到北京，你唔知啲官大嘅，你成日喺你自己匿埋咗喺嗰个镇仔度啊，乡仔度啊，县仔度啊，你唔知嗰啲官咁大，省长都唔系好大嘅，或者省长随时可能冇呢个官咁大， 但系影响力冇咁强， 啊，影响力冇咁强咁样吓，因为佢哋呢啲你知咧，仲佢仲因为好处咧，佢见得其他高级嘅官多啊嘛，系咪先？ 咁啊， 话唔定好多即系嗰啲咩常委啊嗰啲咧， 嗰啲 即系都可能会约佢哋食饭， 有啲拉楞啦， 比较近身啲咯，佢哋系吓。 咁咧，系先阿健哥哥咧就话，如果譬如你系贪污，好似呢位杜生咁，阿杜某咁系嘛，咁你又会着草啦吓，你就会 先着香港，又再着俄罗斯， 沟跟住沟个件啦，老婆都唔要啦， 系 咯 ，sorry 啊。嗱，你做人咪唔能够积极咯。吓， 点为 你前途打算 咯？我揦晒啲钱走噶咯，仲唔够积极？ 喂，屌你！如果以阿爷咁嘅讲法，你贪咗2300万，仲有823万系解释唔到嘅，啊，即系贪咗2300万解释到，我唔好明嘅，点解个823万都会解释唔到？佢又系贪翻你？ 唔系啊，多咗头唔知边个俾啊，系 唔算多。话先咧，两条数加埋都系3100几。 阿牛哥，我意思多嘅意思即系话咧，你2300万可以系一个人俾，可以五个人俾，可以系500个人俾噶嘛？多嗰头嗰800几万，可能你系后嗰200几个俾唔知边个啊？ 啊，我话先俾你听啊，呢823万解释唔到嘅钱啊，系一啲不能话俾人听系边捻个俾啊！ 哦， 好肯定啊！ 哦，可能 咧 啊，博生俾 啊，博生俾啊，话咧，即系博生俾啊，挂咧。 但系博生都唔系叻佢好多啫，博生差唔多去到政治诶，博生个政治局常委都系6000几啫。 喂，呢个系公开咗俾你6000几啊？ 系啊，系就后边嗰6亿几未计。 嗰6亿几嗰啲咧，系人哋唔讲得俾你听嗰啲啊，即系好啲咧，大家清楚噶啦，真系 哦。嗰啲动到国之根本嘅人咧，就唔讲得嘅。 喺我嚟讲，因为佢贪得少。OK， 3000零万唔捻够，佢咧呢个呢杜生咧喺着草期间咧炒楼 啊！ 喂，大佬嗱，你啊作为一个地产从事员啦，从业员啦，从业员啦， 系 喂，大佬你咧做过啦，你又比较识过我。喂，如果有一个着紧草嘅啊，例如阿贼王啊，等住同你讲，喂，屌我着紧草嘅，你帮我炒楼，你啲炒楼唔系自己炒到噶啦，希康城有啲中介啊，啲经纪噶啦。嗱，如果咁啱得咁巧，你做咗呢位杜生嘅经纪，喂，你真系帮唔帮佢炒，定系点？你督鸠佢，定系点咧？我真系唔捻知啊！大家 嗱，讲开贼王咧，你又唔可以唔提喎。 啊， 据我所知咧，贼王喺着草期间咧，就真系买咗件。康湖居噃 ，OK， 你买楼啫，冇话炒楼啊。 咁炒唔炒唔知啦。 你嗰阵都唔系大兴啦， 卖唔出就叫唔炒啦。 我觉得最恐怖就系帮佢炒嗰个，其实即系几恐怖喎。 喂，其实你要记住一样嘢，第一，公安如果要做嘢嘅， 系 即系要捉佢嘅， 嗯， 唔会明目张胆，唔会周街贴告示， 通缉咗啦， 通缉咗。 啊！ 经纪唔知噶嘛，大佬。 OK， 咁你今日嗱，阿丰台院嘅高官阿杜 先生， 阿杜生， 跟其名啊嘛。 你今日嚟， 无谓下话佢杜平分啦，系先 ？OK， 阿杜生啊，你突然间拎2000几万嚟炒楼，我理得你老豆老母系边个，或者你咧衰咩？你几多俾佣就得噶啦，大佬啱啱先？其实你某程度上帮佢炒楼嘅经纪系唔知佢究竟系咪，唔好话香港啦，大陆我都唔知佢究竟有啲资金系喺边度嚟噶啦。 但系佢而家俾人通缉紧嘅，着草期间其实嗱好简单啫嘛。喂，阿健哥哥，你老细俾人通缉紧，你唔会唔知噶？讲真。 因为我出粮嗰日我知咯， 系咯， 突然间冇粮出啊嘛， 咁啊，我又讲下，即系我成日觉得佢咧，即系叻嘅，即系你知啦，喺佢2000零3000万，你如果你唔炒下楼，搵多笔钱，喂，你2000零万你唔够疏通啊？ 或者咁讲，唔好去做疏通啦，可能佢自己知咩事啊？2000几万其实唔够着草嘅， 真系唔够着草啊！你 够着草未必够养老， 系咪够？咪真系同所以同意，所以咧，一个人积极与唔积极咧， 嗯， 阿杜生就话你听啦，唔好意思，我着紧草，我俾人通缉紧，啊，面临死刑啦，讲真啦，而家喺国内话2000万以上死刑噶嘛， 啊， 所以博生其实系好捻大镬噶，我即系听下 OK， 佢两咪判死缓 啊 OK， 咁啊其实话都系判嘅，咁佢呢个环境佢梗系搵多啲钱啦，喂，一来可以疏通，二来佢可能如果系买楼宇赚到嘅钱，系咪充公唔知噶噃？嗱，其实可能真系唔充公噶噃， 唔系可能充公咗佢2000几万，但系咧赚咗啲唔充公。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唔充公嗰啲咪可以益下啲家爷仔乸咯，系咪先？咁，啊，我觉得，咦，佢真系一个人喺一个咁捻大镬嘅环境里边，佢都可以咁捻冷静，嗱，真系型啊！话声你听，真系我成日觉得系咁。 係咪先？咁又講下佢跟住而家嘅遭遇啦，咁樣嚇。咁當然啦，你講少少其他嘢啦嚇。佢係負責咧大規模咧貪污拆遷嘅款項嚟嘅。我真係唔肯信啊！你拆遷咧都可以賺得個，即係貪得個3000万唔夠咧， 可能坐冇耐咧 嚇。咁啊，可能貪咗唔耐冇耐， 貪咗唔耐啦，可能。 咁啊，佢有個。Audi 啊，唔知即死撚咗佢啦，或者即係佢都大成叫死撚咗佢啊，話聲你聽，而家得個 Audi， 話聲你聽，咁啊跟住俾人拉撚咗啦，咁喺北京市最高個終審院咧就維持原判，因為佢一開嚟判咗佢死刑啊嘛，維持原判，咁啊唔係，因為判咗噶啦，咁跟住咧嗰個因為呢條友咧貪污受賄，巨額財富不。來歷不明啊，濫用職權就判死刑。 嗯， 我今日括弧啦，緩刑2年執行，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嚇、 啊！嗱，問題就嚟啦，何謂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先？我炒賣嘅嗰啲，喂，唔算，咪未必係我攤翻嚟嘅，係我應得嘅。你唔係攞撚咗佢係嘛？ 同埋如果你用屋企人名，用下屬名。 嗯 用朋友名、 啊、或者用老婆嘅細佬嘅名、 啊、即係可能喺我著草期間喺、啊、洛陽係咪喺沈陽啊抌低500万俾阿牛哥幫我炒、啊 okay 啊、去到返去其他地方我又俾500万阿健哥哥炒、 嗯、 喂我俾咗佢係無償嘅、 嗯、 換句話講當然啦佢會唔會賺咗之後舊嘢俾返我屋企人呢就另外一回事。 有一件事啊。 但問題一樣嘢嗰啲唔係我個人資產可能我個人資產到最後剩返就有800几万解釋唔到個錢㗎喎。 咪我就好撚簡單啫。啊即係節目完之前我都講講。喂呢一啲我貪得我唔理貪幾多。喂我貪到100万我起碼都有30万會運去海外啦經地下錢莊運去啦。喂某程度如果佢係死緩2年死緩就係可能真係2年出返嚟㗎。你知唔知可以2年出翻嚟 嘅？死缓系唔系缓刑執行？ 系缓刑執行，呢2年唔使死，啊、但系你跟住2年之后，唔知坐咗几多年咧，系有权保卫就医噶。OK， 咁如果系睇你年纪啦，佢都50岁咯。啊，咁样佢某程度可能坐6年，唔使就可能出翻嚟噶啦。死刑同死缓。缓刑執行2年系好大分别噶。 仲有、哦， 如果你好最简单，而家大家未知啊，你将来睇下博太就知啦。吓、啊，博太就系死刑，就判缓刑2年執行啫嘛。 啊、 你睇下几耐出翻嚟啊？我估系6年之内出翻嚟嘅。 嗯， 我估佢， 仲要系唔公开嘅啫。 公开都唔怕噶，其实呢样公开咗啊，好多系2年之后要出翻嚟啦，因为你行为遵守良好，我哋国家俾一个改过自身嘅机会俾你啊。 点解唔俾刘晓波咧？ 吓、啊？ 点解唔俾刘晓波咧？ 刘晓波都冇唔改过自身，你灵还不灵啊嘛？系咪先？系咪先？ 佢都系写嗰篇082章 够噶啦， 佢冇嘢冇财产落个袋喎、啊，大佬。 你嘅事噶啦，系咪先？ 佢冇版权卖出去嘅、 啊，屈得就屈噶啦，唔同啊嘛。呢啲系影响我以后管治。咁啊，貪呢啲，我緊係某程度我唔夠膽搞你啦，因為搞你用乜嘢，下次到我啊，係咪先？ 唔係，同埋最緊要一樣嘢，佢話有800几万解釋唔到個錢咧。如果俾佢呢班人，喺佢坐完之後都仲在位的話咧、 嗯， 某程度上 睇睇佢啊， 都仲可以撈翻一官半職做， 唔係一般官職啦，起碼會睇睇你咯。 會 嚇、 因為如果其實你收得800几万。叫做不知名嘅數呢某程度上 解釋唔到嘅數 解釋唔到嘅 我冇可能即係話係博沙俾我㗎 我可能係一啲叫做去到常委嘅嗰啲人俾嘅、 或者我賄俾佢或者我收嘅 或者因為始終佢都有啲秘密喺度㗎嘛、 或者係一個好大嘅集團嘅老細、喂呢、這個集團冚埋㗎冚埋咗呢喂可能成個經濟有問題㗎嘛所以阿爺未必會打呢啲咁大鑊 㗎所以煲胎爭同阿湯生咧，呢啲大陸咧已經唔算貪啦。 嗰句湯生咩？個波叔 啊，唔係我講湯生。 哦 ，OK。 阿茅台湯。 OK。 阿陳生呢啲都唔算㗎啦，呢啲佢都係極其類同阿杜生差唔多嘅啫，佢負責拆遷啫嘛，收拆遷費啫嘛，佢都係。 OK。 即係一撚樣。 一撚樣。 喺大陸啲唔算貪㗎，佢啲算好濕碎㗎啦，已經唔識做啲。 咁呢條友唔知如果佢出翻嚟會唔會再移民去韓國咧？ 咁我唔知啦。 唔知啦咁咪知唔知都好啦。不如叫介绍佢食下韩烧囉喎。 OK, 好、啊。食你唔死。 食你唔死。 尋找好味。 尋找好味啊嘛。哇健哥哥你真係 好介绍喎，真係冇。 得唔得呢间？ 而家讲咗呢间先啦，呢间我以前去过㗎啦。 其实咁讲囉，即係你话喂搵一间食韩烤，其实之前食你唔写都讲过啦。 讲过囉，其实讲好讲过两三间。 其实都讲过好多，咁但係呢始终即係嗱，你明白大陆呢同香港唔同，点解我哋香港美食之都呢、就因为我哋香港可以容得落呢啲唔同国家嘅嘢食。但係大陆呢好得意嘅，我今日先同个即係喺内地落嚟嘅同事食饭。咁、我带佢食日本嘢啦。就讲少少题外话咧，但系佢食日本嘢，咁佢话喂唔食生冷嘢喎、大佬，日本嘢唔食生冷嘢喎，大佬唔通食天妇罗啊？同 唔系嘅，我成日觉得日本嘢你唔食生冷嘢，你咪食铁板烧咯。 啊，你话好多嘢啊嘛，大佬。 我其实几老土啊！我做食你唔死咁呢十。呢四廿几唔系高月，如果要49集定四啊，唔好记得几多集啊？ 50000集啦，而家系 ending 系52集，好似而家呢个系第49集。喂，我食嘅日本料理系我未食过嘅，即系阿碌去食啊，或者你哋去食啊，吓咁你同阿你太太食啊，嗰间啦，阿碌去食你会讲过嘅，只系尽量系少嘅。韩烧咧，我就讲得唔少啦，因为韩烧我好似讲咗两三间， 因为韩烧唔使食生冷嘢， 系啦，一唔食生冷嘢啊嘛。 嗱，咁今次我哋。介绍呢间韩烤呢，其实都算老字号啦。嗱， 老字号， 因为始终阿牛哥同我 做仔嘅时候去过 啦，前后脚去过嘅，咁嘅屹立咁多年都仲能够 存在。我就有问题嘅、以前呢就呢间嘢必往咩呢？系平嘅咋，或者真系因为好平嘅咋吓， 但系啲嘢食都 OK。 OK 嘅，以前 OK， 你冇话标榜系平，平得嚟，平靓正呢样嘢大家都想啊，啱唔啱先？ 贵 系靓正咩要？ 讲讲个地址先啦，罗湖区东门路3010号， 喺东门南路啊， 东门南路啊，东门南路。其实咧喺向西村附近啦、 啊，亦都系即系阳门小将行隔篱30步到啦。 我哋啊仲未讲阳门小将个围住各部就要完啦，唉真系。睇下新嘅节目可唔可以讲阳门小将嘅，又系好好食。 因为其实呢档嘢又系食过好多次，亦都系抵赞嘅吓。 抵赞啊，抵赞。 OK， 即系我最中意嘅，我依然记得咧，佢哋嗱，你嘅牛肉咧就唔使点讲嘅，我唔知你我嗰头啦，但系佢嗰个南瓜粥 OK 嘅，即系 南瓜粥 OK。其实就有啲人叫南瓜羹，有啲叫南瓜粥。咁、其实咧都系一啲叫做即都好糊状嘅南瓜，咁其实 OK 嘅，甜甜即系唔好太甜， 啊、 即系冇起码冇额外加糖落去。 啊、OK， 咁、我见到，因为佢系自助嘅呢、這 个， 佢而家唔系 自助添啊， 系啊，而家自助噶，任笔嘅。 OK， 拖任笔就 系 啊， 系啦， 送唔系啊， 唔系 ，OK， 送就要诶随便你嗌嘅。 哇，以前唔系啊，以前如果你嗌得贵咧，佢送。我而家食韩烧最贵系咩咧？我睇佢系，基本就睇你点嗰啲乜嘢，跟住送前菜啊，因为都系前菜食啦。 佢啲前菜都好很多噶，其实 好很多， 佢都有成差唔多十一二款。 哇，喂，我 即系泡菜、芽菜啊、咖喱卡啊、海带嗰啲，即系都仲好多唔同。我已经唔记得有嗱，因为我记得我端午节之前去食嘅。咁我唔知端午节之后有冇佢啲粽仔咧，韩国嗰啲粽仔嚟嘅，好得意嘅。佢又俾三四只嚟咁样嘅，咁当前菜咁样，咁就冇馅嘅，但系纯粹系糯米啊，同埋啲花生咁样样。即系佢系一啲比较传统嘅韩国小食。 即系可能你端午节佢系送粥送粽啦。咁如果系其他送韩国年糕啦，喂，韩国年糕，佢话就话韩国年糕，其实镬都系年糕嘅。 其实我 食几间韩国菜馆食韩烧又好，韩国食品又好，都系成日送年糕。 嗱，其实我比较欣赏佢个泡菜，因为点解咧？佢嘅泡菜同香港我哋食嘅韩国韩烤嘅泡菜一模一样。我唔知道你有冇喺大陆嘅超市买过泡菜？ 有，咁我都有。 系唔好食嘅，系唔好食嘅。 因为我本身买泡菜，通常我去喺新蒲江嘅一间好一田买过嘅。 但我讲喺大陆， 大 陆嘅超市， 我有 家乐福啊，或者沃尔玛， 沃尔玛咯，成日沃尔玛买啦，我都。 咁其实我自己有个经验就系过往我喺黄埔另一间沃尔玛买过咧，系唔好食嘅，一个酱汁嘅问题。咁 唔够辣定点咧？你觉得？ 味嘅问题咯，辣啊，间间都辣嘅啦。咁我比较欣赏佢嗰个泡菜咧，其实同香港嗰个口感味道一样嘅。 咪先，泡菜有好多种啊，大佬有黄牙白啦，有有 佢咧就系黄牙白嚟。 黄牙白， 黄牙白。 我最香港人最中意食黄牙， 因为点解咧？佢有啲爽啦，同埋佢啲叶比较嫩口，咁啊咬落去个口感唔错嘅。 O K， 泡菜通常仲有啲有乜贵价啲嘅泡菜咧？例如虾仔啊嗰啲有冇咧？ 虾仔就我印象中就好似冇。 应该比如果譬如佢买我坦白嚟讲呢个价钱平嘅其实吓， 不过我咁讲啦， 幾日見唔到好多嘅，留啲伏筆俾啲網友自己食下啦。 因為講真，如果譬如我間嘢人人均消費嘅我講過啦，我諗70蚊至80蚊到啦， 一嚿有找， 一嚿有找啦，一個平均計， 即係你攞得一嚿出嚟， 佢真係唔會點俾咗啲嗰啲海鮮嘅泡菜俾你，即係唔係海鮮咧，即係蝦仔啊嗰啲唔會俾你。即係我食親嗰啲人均消費100幾200蚊嗰啲，佢有機會俾你。 我幾欣賞嗱，講翻主菜啦，前菜都講唔少啦，咁主菜啦，當然啦，你話喂阿健哥哥。你主菜来来去都是烤肉啊烤 肉 肉啊 猪肉 啊嗰啲㗎啦。喂但其实佢嗰啲咩牛肩肉啊嗰啲、全部都 ok 㗎喎、其实。 嗱我就想讲啦我哋食韩国烧烤啦而家你讲我哋讲韩烧啦先。当然我知道佢一定有韩国餸食啦韩国烧烤。喂其实呢好我比较鍾意食一啲呢有酱汁其实某程度佢腌好咗㗎啦。 腌 好咗嘅牛肉俾你。当然啦某程度嗰啲可能冇咁新鮮啦咁其實我比如大陸成日食到啲冇咁新鮮牛肉㗎嘛咁其實係醃咗先俾你㗎嘛但係你而家去食啦咁你啲牛肉係醃咗你咪醃㗎啦 我係有部分我係揀咗醃咗有部分揀咗冇醃嘅 其實我同阿碌都鍾意食啲醃咗㗎嘛 唔係我想兩者比較一下 嘛、okay. 即係我睇下佢因為點解你食醃咗嘅呢你唔知佢啲肉究竟新唔新鮮 係呀 你唔知有冇 壞 係呀咁你要揀啲冇醃嘅呢咁你即係要食啲冇醃嘅呢咁你知道佢就新鮮先啦、因為你臭咗你醃咗你唔知咁大佬咁 嗱啲知唔係俾咗俾唔知嗱啲知啦 好老實講囉 更加容易 你肚餓嘅時候你真係唔知囉 好嘛 ,ok, 啱先 講下啲未醃嘅聽下先 未醃嘅嗱其實未醃呢當然新鮮佢唔會話好新鮮只要就啲少雪過硬硬地咁樣啦咁但係你始終可能嗰啲肉質呢都比較 ok 即係比較上等啲。 ok, 即係上 咁換句話講呢你咬落去係冇筋嘅。即係如果我自己俾個分數呢其實係幾高嘅。如果韓烤呢間嚟計呢因為我過往我都食過喺向西村之前有間都應該唔係向西村應該近住樂園路有一間。 冇開名。 冇開名啦我唔記得咗咩名㗎嘛。 最好囉。 咁嗰間呢就噏噏少少嘅就有啲似嗰啲快餐店咁嘅咁但係呢就啲肉呢望落好大塊煎完之後呢三分一到啦 喂咁就縮晒啦 咁就縮晒啦咁換句話講呢其實可能我之前我去呢就冇期望所以就冇失望但係呢一間呢個門面呢都 ok 嘅尚算靚仔 一啲地鋪嚟㗎嘛 地鋪嚟嘅佢啲傳統嘅韓國特色門口仲有個公仔喺度添咁可能要個人嚟添咁佢啲位呀各樣都舒服唯一嗱賺咁多不過彈一樣 好、 唯一要彈嘅呢就係話冷氣 OK， 食韓烤如果唔夠冷氣係好慘。 佢有冇另外俾一個抽油煙嘅俾你哋先？ 冇 啊， 冇 嗰個一路以來都冇啫。 咁所以換句話講咧，其實如果食韓烤同打邊爐一樣，冇冷氣係好辛苦。 因為咧，我記得我介紹個韓烤咧，咁其實間我除咗嗰自助嗰間係日式加韓式自助嘅咧，其實全部都另外。有一個獨立抽油煙俾我哋嘅，當然貴好多，貴好多。 同埋咧，我就建議大家唔好嗌啲有蝦啊嗰啲。我食嗰次咧，啲蝦唔係好新鮮。 O K， 哦。 但係所以咧，嗱我比較坦白嘅，食你唔死嘛，咁我梗係唔可以食死你啊，大佬。好屙都唔希望有啦。咁換句話講咧， 死啊嘛。 肉咧，我係比較即係建議你就去嗌咯。咁同埋嗰啲前菜同埋啲南瓜粥 O K 嘅呢啲。 又講下啲醃咗嘅牛肉啊， 醃咗牛肉。 其實醃牛肉就冇乜好講嘅，即係。其實我而家講食韓燒嘅醃嘅啊醃咗牛肉咧，佢甜唔甜啊？ 嗱，其實咁講，如果你問我 味夠唔夠咯？ 你問我醃嘅牛肉又如何呢咁我其實嗌咗碟牛展肉，牛展肉醃咗嘅，咁其實咧佢就我可以話俾你聽，佢唔鹹，但係夠濃味， 夠濃味，最緊要嘅 係唔鹹而夠濃味，唔係特登咧為咗你濃味醃到佢好鹹，咁、即係起碼叫做食落去你唔好亦都唔好話期望話佢係一啲好高檔嘅牛脂肉，咁、即係當然都係嗰句啦。 我頭先一分鐘先啦，首先一樣嘅。 未開麥之前，我同你講，如果好鬼平的話，我建議你唔好食。但你起碼叫做平得嚟有質素。 係啦 ，OK， 我相信嘅，你因為你本身都幾為食㗎嘛。 為食得嚟，我都幾健康嘅，其實。 冇錯，你健唔健康我唔信啦。你以你咁嘅身形 ，OK。 其實我成日覺得阿健哥咧，你係最適宜咧做啲飲食節目嘅，你因為。 即係要呃，而家就呃人，好似樣， 唔係偷哥咁啊， 好 似係偷哥嗰啲啊， 你偷哥嘅樣，你冇偷哥咁犀利。 我冇隨身帶幾老抽出街，放心。 咁除咗烤肉之外，有冇其他啊？即係例如，我覺得以前都有食下啲 魷魚啊、 石頭飯啊咁啊。 石頭飯，石頭飯冇啦，因為點解咧？我嗌咗幾份嘅。喂，大佬，你要嗌啲唔醃嘅，嗌啲醃嘅都已經夠噶啦，其實。 我想問有冇套餐咧？即係咩咩套餐咧？即係例如係一碟過，係乜嘢都有嘅。 有。但係咧，所以頭先我點解話嗱，千祈唔好嗌啲嗱，冇諗住貪平，嗌啲楞埋蝦啊嗰啲咧去食咧，就變咗就穩笨實啲。 OK， 因為啲蝦唔新鮮，夾落去咧未熟之前咧，唔係佢未煎耐之前咧個頭都鬆鬆地嘅。 OK， 你知咩事啦？ 知啦，明白啦。大唔大隻咧？大唔大隻咧？ 大隻梅嘅有鬼用咩？好似我咁， 唔係你大隻梅，你都幾有 ？OK，OK， 就即係呢個我自己嗰個評分係幾高嘅都。 唔係我又成日覺得咧，即係喺嗰條街啦，一立都有啲幾好食嘅，即係幾出名，或者係幾多人去食嘅食街嚟嘅。當然係亦都個消費亦都係唔算太貴嘅。或者咧，即係唔似話我哋，喂，我想去食餐韓燒。一個人起碼都隨時揦埋都兩嚿水。 唔係你喺香港某間食韓烤嘅連鎖店咧，香港有嘅，咁就唔開名啦。但係你平均人均消費講緊都兩嚿幾 嘅。兩嚿幾啦，我呢輪食親嘅韓烤都一。 同埋咧，我唔知點解我唔中意嗰啲叫做咩咧自助式韓烤，因為好得意㗎。你望埋佢成個雪櫃咧，我唔知你有冇食過，成個雪櫃咧咁啊，譬如牛肉、雞肉、豬肉啦。佢成堆肉咁撇喺度喎，你自己夾㗎喎。 咁我哋食嗰啲，我介紹食嗰間自助式韓烤就唔會咁樣嘅，話俾你聽。 即係我見過嘅就係咁樣，所以我比較唔鍾意，即係你望落去個觀感。 我明白明白明白。 唔 OK 啦，啱啱牛哥。 OK， OK， 咁你非常之好。喂，仲有冇呢其他可以講下？除咗我帶咗大醬湯啊咁樣嗰啲。 帶大醬湯我冇嗌，不過咧我見隔離台有嗌，都 OK 嘅，起碼飲曬。 OK， 咁培根有啲啦，應該唔食啦。 有 食培根啊？ 有培根，即係我哋叫煙肉咯。 係煙肉咯。 啊，咁我哋都有嗌，咁嗌咗，即係因為我本身個 set 裏面包埋嘅，咁啊啲煙肉又唔係話好肥嗰啲咯。 OK， 你明白有啲咧喺內地食嘅煙肉或者叫培根啦嚇，就翻啲網友，佢係肥肉多過瘦肉嘅。咁 即係佢哋要落去燒出嚟好多油㗎嘛， 你煎完之後塊嘢會縮㗎，都有牛歡喜咁㗎大佬。 冇咁誇張，冇咁樣我咁縮唔到五分一嘅，縮唔到五分一嘅。 縮唔到五分一，但你肥嗰邊呢就縮咗一大半啦。咁變咗你其實即係有啲叫穩笨實嘅情況出現囉。咁唯一再講多少少嘅呢就係話嗱，阿牛哥你話有嘅香港我未見過。我食過咁多間韓烤呢係冇人過嚟幫你燒。 唔係啊，我嗰次同你講係我喺大陸食。 我就係唔知你喺邊一間食。 大陸啊，我喺大陸食。 我呢間呢 ,OK 嘅，有人幫你燒埋嘅。 嗱，我又最鍾意係咩㗎啦。我覺得我介紹咗好似三間韓烤㗎啦，有一間其中一間係自助嘅。咁樣自助嗰間就佢唔會幫你燒埋啦，跟住嗰兩間韓烤都 梗係啦，自助仲幫你燒埋。 咁啊 請幾多人幫手你話。 我都幾鍾意幫我燒埋，因為我成日覺得係點樣呢，喂，我嚟燒燙晒啦，咁牛肉乾嚟㗎啦，係咪先？ 唔係你食唔切呀，係。 係呀， 即係譬如你一堆個燒完之後分晒俾其他人再燒呢，反而你唔同喎，你反而燒緊嗰個呢自己係冇機會食喎，因為你幫手燒嘛。 你記住一樣嘢，如果人嚟幫你燒呢，你食得快啲 嘅。係。 啊，呢樣係有多問題。 即係等於你去酒吧，香港酒吧有啤酒杯，有拳手呢，有拳手咪啤酒杯，拳手呢你人多好多嘅。 你都清楚㗎啦。 OK。 好啦 ,OK 啦，咁今集差唔多啦。 啊，仲有一樣嘢要講。 講埋先。 冇意思。 唔緊要。 唔好嗌佢嗰啲米酒飲。 OK。 我嗌咗一支，而家仲喺我屋企。嗰次系十九八十后，饮咗两啖之后咧，话啊，都系留翻俾你，送俾你老豆老母啦。我真系即刻咧就 孖 咗佢。我冇试啤酒啦， 系啦， 净试咗啲米酒咯。因为佢有啲叫咩有啲叫咩米咩嗰啲叫做有啲米糟啊，系米糟啊，米糟底嘅米糟底嘅酒咧，系要胶樽入嘅，千祈唔好嗌。我试过饮完之后咧，就等于系杀茄有气嘅。 你唔中意啫，其实 我個人唔鍾意囉，咁你如果有興趣我有時唔貴嘅，唔知38蚊定48蚊支嘅。 OK, 咁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返嚟再傾，拜拜。 拜拜。